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19章，个角盖打开咗之后，角里边嘅布局就展现咗喺我哋嘅面前。等我同阿豆腐感到意外嘅系，咁大个角室竟然只有上下左右四个格，而棺木就放喺呢个角室嘅正中间。之前就讲过啊，角室呢系放陪葬品嘅，一般呢都会分成好多个格嘅。陪葬嘅嘢越多，嗰啲格就越多，同样嘅棺角亦都会越大。但系眼前嘅呢个棺角就已经够晒大啦。不过就得返四个格，靠顶嘅一个里面放住一块黑色嘅蜂窝状石头。蜂窝状嘅入口嘅地方隐约可以睇到有无数嘅嘢喺度拦住。由于呢个时候我哋啲灯光就打到好近，所以里面拦嘅嘢就睇得好清楚。是一种好似头发丝咁粗嘅螺虫，密密麻麻，睇到我哋头皮都紧晒。我即刻就意识得到，可能呢啲就系嗰一种飞虫嘅幼虫啦。而喺角室嘅左边就摆住几个黑色嘅嘢，一睇之下，我嘅心脏就快失控啦。因为嗰几个好似拳头咁大细嘅系流空咗嘅玲珑球。显然就是我们曾经在个壁画上面见到的七盏灯，但是有些不妥的是这个灯的数量是不对，少了两盏，里面就只有五眼，而灯的顶部各自都有一个不同人物的造型，那些人物就呈现出一种倒三角的形状，面上呢都刻着一个字，可能那些是代表灯的身份，但是这些字和先前在墙上的那些字是一样，我们一个都不识。阿爷爷的队伍里面应该就有识看的人，不是的话亦都不会写落了那一段的翻译。豆腐一看就很吃惊地说，为什么少了两盏呢？八成的就是这个女叔和另外一个人拿走了的，你们说他们拿走的是哪两盏灯啊？我就拧一拧头，目光就盯住剩低的五盏灯讲，错了，你忽略了个好古怪的问题。我问你了，如果给着你揀，你会揀哪一盏呢？豆腐想了一想，突然之间一拍个脑，露出了好像醒觉晒的模样，他就跳起只脚讲，他老尾啊，如果俾着我肯定全部都攞走啊！咁鬼犀利嘅嘢，边个会嫌多噶？顾文敏而家亦都喺我哋旁边，声音就有啲虚弱咁讲：系啦，呢个系一个好古怪嘅问题，点解会攞走两个呢？豆腐就摸咗摸下巴讲：会唔会系当时佢哋带唔晒咧？我拧一拧头讲：你信我啊！如果呢七盏灯嘅能力系真嘅话，就算掉晒啲衣服、剥晒啲衫、掉晒所有一切嘢啊，都唔会抌低佢哋嘅。豆腐又揣测咁讲，咁唔通佢哋嘅能力系假嘅，传说系假嘅，所以先冇攞。我就冇回答。事到如今，可能呢个就系真相，根本上就冇嗰七种能力。谂谂都知啦，嗰啲力量实在系过于变态。如果真系有存在嘅话，咁系一件非常之恐怖嘅事。豆腐讲完，佢就伸只手随便咁攞起咗其中一个。嗰一个镂空咗嘅球体里边，仲有一个密封嘅细球。小球嘅面积有好多正方形嘅花纹，周围一圈呢有几个灯芯。咁样先显出系灯嘅形状，但系都系铁做嘅，亦就系讲呢一个系一个涂有灯形嘅嘢。豆腐就估唔出呢个究竟系咩灯，佢就试住对住个灯讲：神灯啊神灯，请你满足我一个愿望啦，我想长生。佢所许嘅愿望系属于生灯嘅，我一时之间无语。 真係唔知道应唔应该打断佢啦。豆腐讲完，佢又拗咗拗头讲：哎呀，长生而家一时半刻系试唔出嚟㗎噃。于是佢继续咁讲啦：啊，我想青春永驻。哎呀，依个都好似试唔出喎。跟住豆腐又讲：我想百病不生啊。顾文敏啊插嘴咁讲：唉，呢个又咪试唔出嚟。豆腐啊唔好意思咁啊拗下个头，好怕丑咁讲：依个系可以试出嚟嘅，你唔知啊。跟住佢拧转个身。然之后就听到一阵嘅嘶嘶嘘嘘嘅声音，显然系好似喺度解裤头带喎。冇几耐，豆腐好愤恨咁拧个身过嚟，亦都唔系，继续。佢啊指住我哋前边嗰个尸体讲：，等佢活过嚟啊！依然系冇任何嘅反应。豆腐又讲：，我系要好似超人咁一样可以飞，仍然都系冇反应喎。豆腐啊，扁咗下嘴，将呢个咁嘅灯咧就一掟，佢就讲：好啦，实验完毕，根本上就冇神力嘅。嗰啲古怪造型嘅灯就平平无奇，黑色嘅外表暗淡而且陈旧，睇嚟呢一个神灯之说可能真系以讹传讹，夸张嘅啫。不过呢七眼灯仍然被收敛咗喺呢个棺椁里边喎。咁即使佢如果冇咩神力嘅话，恐怕可能都有啲咩独特之处啩。呢阵时我哋就将目光移向咗右边，喺嗰度就摆住一个合长嘅木盒，有啲似係古时候装武器用嘅刀盒或者係剑盒。呢啲盒呢就已经有咗啲腐败嘅迹象㗎啦。把铜锁似乎已经被上一批嘅开棺者破坏咗。豆腐就将个木盒打开，一睇佢就抽咗一啖气，压低把声咁讲：哇，你老尾啊，好鬼有型啊，系一把青铜嘅大刀。讲完就伸手准备将把刀喺个盒里面攞出嚟噃，啱啱攞起到一半，突然之间听到身后边传来一把声音讲：唔好喐佢，系砖水。大家拧转头一睇，果然就系砖碎同埋中宫两个人。豆腐俾佢咁一吓，只手一松，把刀又跌翻落去原来嘅位置。豆腐又讲：啊，你哋嚟啊，嚟得真系唔好彩啊！一阵咧，你哋就会后悔嚟咗呢咁嘅鬼地方噶啦。喺度啊，入得嚟出唔翻去啊！而家睇落砖碎嘅两个人咧，就非常之狼狈，甚至喺身上边都见到一啲血嘅伤口。佢就冇回应豆腐嘅话，急急步咁行到嚟我哋之间讲：呢把刀唔喐得。豆腐嘅眼珠一碌，佢又讲：喂，土豪，你咁样唔掂啊！你都咁有钱，就唔好同我哋嚟争啲嘢啦。嗱，话明啊吓，呢把刀系我噶，边个都唔俾。砖碎一靓一丑嘅面上边就露出咗一个非常之古怪嘅神情。好似系震惊，又好似系嬲恼，更多嘅系一种讲唔出道唔明嘅意味。等我心里边就有啲警惕起上嚟。佢就冇理豆腐，系将目光紧紧咁盯住呢个木盒入边嘅刀。佢讲：你哋知唔知呢个系乜嘢嘢嚟噶？豆腐又讲：刀啊嘛，青铜古刀，好嘢嚟嘅。豆腐虽然呢就唔识掌眼，但系基本嘅材质都系认到嘅，青铜啲咁嘅嘢年份就摆喺嗰度，系唔会低嘅。砖碎就意味深长咁望咗豆腐一眼，讲：如果你知道佢系乜嘢刀，就唔会想要噶啦。我啊察觉出有啲唔妥，我啊问：咩意思啊？唔通呢把刀有问题？跟住砖碎就讲起咗呢把刀嘅来历。听完之后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真系冇人再去敢掂呢一把刀啦。区别呢一把刀最醒目嘅特征有两个：第一个，刀系冇开封嘅；第二，刀身有油梦图。所谓嘅油梦图呢，就系一啲好细微嘅纹饰，好抽象嘅，仔细睇亦都睇唔到。 反而如果粗略去睇，先能够睇得清其中嘅奥妙。我哋几个人就试住向上边扫咗几眼，果然发觉系游梦图啊！只见上边显然系一个身着住斗篷嘅人打侧咁瞓住，头顶嘅上方位置好似系喺度显示佢嘅梦境。梦里边系一个瞓觉嘅人，同样嗰个人亦都喺度发梦，然之后依次咁一个往一个向上传递，去到最后就系一堆乱麻麻嘅花纹啦。尊瑞头先一入到主墓室嘅第一眼就睇见咗呢个豆腐手里边把刀，自然亦都立咗刀上边嗰啲纹饰啊。佢啊猛然谂起呢个系游梦图，于是就出手制止。咁呢把刀嘅游梦图究竟系有咩奇特之处呢？据说呢一把刀可能系同包公有关啊！包公情奸除恶，佢又曾经遇到咗鬼怪害人，束手无策嘅时候，有一晚黑佢就发咗个梦，梦见咗有一个神人就赐咗一把刀俾佢，命名就系叫做镇魂游梦刀。握住呢把刀嘅人，即刻咧就会有三魂沉睡、七魂离体，永远都醒唔过嚟。包公第二日一醒，床头果然真系趴住一把刀啊，同佢发梦见到嗰把就一模一样。跟住佢就带住呢把刀去揾恶鬼，将把刀一掟，等到嗰只恶鬼一接住之后就倒地不起啦。收服咗呢个恶鬼之后，包公就谂呢一把刀自己就能够喐，万一咧其他嗰啲人唔小心攞喺个手里边，咁咪真系害到啲无辜。咁一谂，佢就将呢一把刀连同个恶鬼一齐就掩埋，从此就销声匿迹。豆腐听完好惊讶咁讲：，哇！你讲嘅呢个咁嘅嘢叫做镇魂游梦刀啊！啊，我话点解好似冇听过呢回事呢？再讲啊，嗰、那个刀唔系话卖咗啦咩？点解又会出现喺个地方嘅？话音未落，豆腐猛然一惊，睇咗一睇棺椁中间嘅嗰个棺材，惊声咁讲：我顶喺里边，唔会就系包大人所埋起嚟嗰只恶鬼系嘛？嗱，老陈，我嘅历史又唔多好，你去帮手算算啦。我心里边就计咗个时间账，包公系北宋时期嘅人，大概就一千几年嘅啦。呢一个时间上，显然同埋地鬼王存在嘅时间系吻合嘅，我不由得大惊，心谂唔通呢个地鬼王系俾包公埋咗起上嚟嘅？唔系啊，既然系埋妖孽，咁亦都唔使建造咁壮观嘅地宫啊！再讲喺北宋嘅时期，包公亦都唔算话啲咩大官，所以佢亦都冇呢一个咁嘅权利，亦都冇呢一个咁嘅财力噶，呢啲究竟系咩回事呢？豆腐就讲：，呢个传说咧就肯定有问题啊！呢个地方明明就系地鬼族嘅群葬地嚟噶嘛，包公唔冲将呢个咁嘅地鬼族都同我灭咗佢？尊瑞就不冷不热咁讲：，乡野之说难免有失实嘅，如果唔信，你可以试下。豆腐唔信且喎。话事就是，啱先啊，嗰几盏吹到神乎其神嘅灯，我都试过噶啦，都冇咩咁嘅动静。古人啊，中意夸张啫嘛。讲完呢，佢就伸手去攞嗰把刀啊。呢阵时，中公啊冷冷咁讲咗一句：呢里面嘅嘢放咗出嚟，你负责啊。豆腐啊，真系缩啦呢一次，嚟得快亦都去得快。中公咁一讲，佢就迟疑咗下，望咗望我，露出咗一个求救嘅神色，眼神就好似喺度讲：喂，兄弟啊，快啲俾个台阶我落啦！